是没有关系的，是有很多个发生的。因为呢我真的不得闲做节目今天。所以变成我一定要交回馈回我月费的听众，所以我一定要尽忠职守继续录。我想好少我一度排一度做节目是很难的这件事。 Action！ 来了。 记得今日跑马，老马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宝马，你个心中有我啊！ 好想爆粗啊！你啊，早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山蒲咩料啊？即刻拗开长间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打得唔好咁大力。 好有到啊 ！NG 王康彩嚟啦，佢啱啱行出嚟咧，又唔记得对白，拍咗两日咧都唔记得对白，呢啲真系柒到柒到核爆， 好奇怪，咦？你变咗咪缩过个鼻度咩？ 流咗嚟。哎，好啊好啊，喂，点解要做演员啊？因为有人服侍啊嘛，大佬。嚟啦 ！Action！ 我想俾你 喺 度 啦啦啦，准备 action。王都唔记得今日跑马，老板啊，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好马最紧心中有马啊！ 我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啊！ 你啊，做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山河咩料啊？即刻咬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都好似冇讲噶。 我阿妈嚟噶。我阿妈以前。以前用了 iPhone 的，小時候比較硬，一直都不用到。iPhone 是硬的，媽媽趕她不肯走，拿一拆捉住她回來。在家幾天，她就在家裡開了。 好啦，咁咧我哋又 N G 啦，咁今次咧系错咩？高 Sir 啲眼屎憋捻咗出嚟，但系奈何咧就唔关事嘅，系后面咧有几个阿叔嗰度咧，咁就有啲咧就其实我唔知佢想标奇立异啊定点样咧，特登喺拍紧嘅时候先讲嘢啊，懒有型啊咁样，系啊，所以系有困难嘅，困难再唔系大家演技之间嘅问题。是困难，你觉得我讲话掹出啲咪得咯 ？OK 嘅，系啦，几个套咧？你攞咗啦？吓得我嗱，唔紧要嘅，我哋个节目系可以完全穿崩嘅，唔需要 NG， 我都一 shot 过嘅，大佬。咁就我哋最大嘅困难咧，唔系演员嘅演技啊，唔系 camman 嘅技术啊，系后边嗰啲群众啊，系啊，因为好多都喺度搞搞震嘅，其实要合作嘅好少嘅，通常佢哋都系唔系协助拍摄，系破坏拍摄嘅，佢哋系啦，又嚟啦。 Action！ 我都唔记得今日跑马，老马啊，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好马，最紧心中有马啊嘛。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做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山河咩料啊？即刻咬过去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。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啦，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，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，你根本是冇放噶，呢头系冇陀地啊，搵人同我打， 佢系我妈嚟噶，我妈以前好识拉弓噶，佢细个比手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讲嘢，拉弓系点啊？啱啱好做好埋啲仔，我一集捉佢都啱啱入去，做咗幾日，我都已經嚟到拉到啦。啱啱心軟咁樣食咯，之後成日都屋企人 八卦啲文具啊，點解由屋企人嘅仇人 咧？做啲自己嘢都做，我根本做咗佢四個月就做完啦，就唔怕就怪責只狗，或者狗害死你，又不理性冇據，只狗又出事。 我個仔唔辛苦都唔好貴嘅，因為而家就係送到。 真當嘅，我打俾你。而家睇下貼呢個就嚟一個 ，OK 啦，差唔多。 你。 啊、无论我们的镜头有几 OK 都要再来过去，因为它太力求完美了。咁拍戏型啊，型在乜嘢呢？就是你好多镜头，但你唔使讲嘢，淨係戳样一句对白就教啦。一句对白叫有啲嘢讲下啦，戳下样咁样 OK 㗎，总之一句对白够㗎啦，唔好太多。我哋继续又要嚟过啦。 好，准备你返个马步先。 你將啲夾喺褲袋度。 夾邊度？夾邊度？ 褲袋。就講。 佢係我哋嘅攝影師，係啦，佢叫 Wallace， 係啦，咁就係我哋嘅攝影師嚟嘅，係啦，梗係認到啦， 為咗我中六彩，我唔開心啊！講真嗰句啊。 係啊，但係你未 OK 咧。 夹 喺 裤底， 我都买块布，我咧放落去，放支咪喺个报纸嗰度，大家都听到你啲对白，同埋睇下我哋啲戏几咁正 ，OK？ 但系佢啲眼屎仍然 keep 住喺度，我应唔应该叫佢抹甩佢咧？佢有大头喎，高 Sir， 只眼呢度咧抹抹佢，系啊，有。 是 因為我怕破壞個美感啊！ 拍嘢啊，不如問一問自己隨手拍嘢，想問一問自己啊？ 係。你唔好以為我哋拍嘢真係有幾丁有啊！我哋有幾架車啊，大佬呢度有幾班人嘅大佬，嗰邊匿埋咗一班嘅又係嚇，唔係幾丁有噶，大姑嚟噶。OK， 你問後邊嗰個姐姐啊。佢係泛泛同埋的，我下一 part 會介紹佢哋噶啦嚇。一個係美術，一個係未來監製。OK， 佢嘅嗜好係中意一個人睇戲，同埋正在求偶當中嘅，係啦，係啦。OK， 佢話唔要啊，佢又唔要咁多，佢唔要咁多嘅意思係啦。咁 OK 嘅，咁我哋呢度咧，除咗我哋正常拍攝人員之外咧，我哋亦都有導遊嘅，係我哋有導遊嘅。嗱，見到坐喺黃色凳後面嗰個就係啦，係啦。好，我哋準備開始噶啦，係啦。導遊嘅功能咧係好緊要嘅，係嘛？ 準備。喂 ，Action！ 忙到唔記得今日跑馬。老板啊，是但俾份马布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保我佢嗰个心中有马啊！ 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做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卖衫婆咩料啊？即刻咬过去全奸咧！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即刻冇事冇干噶，呢台冇台地啊，可能同我揼佢。 哥系我阿妈嚟噶。 傻啊，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阿妈以前好锡阿马拉糕噶，佢细个俾狗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狗。马拉糕就系自来狗，阿妈赶极佢都唔肯走，攞一叉督佢，佢留翻喺度。攞几日，我就劝奶奶趴喺度，我阿妈心软咯，俾啲嘢佢食。之後就變成我哋一家人啦。 八卦啲文具啊，點解由家人變成仇人呢？ 唉，舊年我新抱大一肚，四月唔夠就流產咗啦。老人家賴曬只狗度啦，話害死我哋嘅室喎。 唔係我哋嘅室， 害死佢嘅室啊！ 其他嘅室， 佢話只狗害死我嘅室。 都入嚟，就唔知睇唔睇到啦。大家嚟啦，就嚇，好，爭多少少啫，害死佢嘅室啫嘛。係 OK， 佢害死我個室，唔係佢害，即係佢話只狗害死佢個室。你話只狗害死， 或者狗害死 係啊係啊，只狗啊，或者狗害死佢嘅室啊， 或 者 狗啊， 或者狗啊，唔係我啊，或者狗害死佢嘅室，明白？ 唔好話係只狗啫嚇 ，OK？ 只狗害死佢個室， 走嚟啊 ！XXO P， 陣間先至計2蚊。 够唔够买啦？先都仲快一啲啊！ 啱啊！同埋咧，我想你嗰个屋企人同家人咧，我成日要跟你个尾边啊！ 佢个家人 唔紧要，唔紧要。 我而家话而家改咗啊嘛！ 唔系唔好理佢，总之你讲乜， 我 就跟咩噶啦。 屋企人咧， 系啦系啦。 屋企人咧，家人好似斯文咗啲啊嘛， 冇所谓啦。 屋企人咯， 好， 好， 加油， 好。 加油！ 今日一定掂啊！ 点啊 你 一定掂。 其实我话俾你听，我赢100万，我未有咁开心。如果我真系呢一度嘢搞得你认为 咁，你就要俾翻100万我哋啦。 冇问题啊。 Okay, 一个两蚊当200。 好，准备啦。 记住高 Sir 请食饭。 我请食饭冇问题，真系冇问题。 好，准备啦。 突破自己啊嘛，唔应该请食饭咩？ 应该。好，准备。好，喂，大佬 ，Action！ 忙到唔記得今日跑馬，老馬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賭我最緊要心中有馬啊嘛！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， 你啊，早你啊，做咩唔幫拖啊？嗰條賣衫婆咩料啊？即刻咬過去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即刻冇事冇干噶，呢头冇陀地啊！搵人同我揼去。 嗰位我妈嚟嘅。 傻啊，老板！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妈以前好锡阿马拉糕嘅，佢细个俾狗咬过，又一直都唔中意狗。 啊，唔紧要，系骚扰到你啊？ 系啊， 系啊，唔好意思， 我真系惊。 我代佢讲，同你讲，唔好意思，大量大量。 我都系为人做嘅。 你嚟帮我望住嗰度，我就会望住你。你一望住我，佢以为 好，好， 好唔好？ 好。高Sir已经准把到赖我啦。好，加油， 好。你即刻啦，冇再咩啦，好唔好？系啊，即刻啦，得噶啦，冇蹉跎岁月啦，系啊。 喂，教我，等 等，哦，跟一个。系啊，又做节目嘅时候啦，咁咧就我谂咧，我哋系未试过咧，一度做节目一度拍戏嘅，系啦。咁我觉得个题材都唔错嘅，系啦。喺同拍紧戏嘅同时咧，隔篱又卖紧花啦，嗰边又打紧麻雀啦，嗰边又食紧嘢啦，吓。咁咧就唔系咁简单，镜头就到哇，阿叔坐喺度啊，嗱，嗰啲阿叔搏上镜啊，望望啦，翘晒手嗱，浪子一样呢条捻样。佢话估唔捻到我几廿岁可以上镜，真系。你睇呢个 pose。好啦，够啦，系啦，咁咧OK 嘅，依家几多分钟啊？15分钟，咁仲有9个字，系啦，好多嘢拍嘅，放心啊，你哋会不停见到呢一幕嘅，跟住咧，你哋亦都会口噏噏咧，咁样扮捻晒嘢，就话屌我都噏到啦，啊濑尿牛丸一笨咁样嗰啲咧，系啦，好多呢啲人出现嘅，咁但系当你一企喺上面时候，就嗰感觉就唔同啦，系好难。 小明喺边度？ 系好难咧，系好难，真系呢啲系演员嗰个情况嘅，突然间嗰一下咧，突然间嗰一下系棘住咁样嘅，系就算几熟嗰句都好，一句都好啦，系啦，因为我哋最劲咧系180个 take， 我哋嚟啦， 系， 我哋嚟， 耶，好啦，我哋嚟啦， 好，准备，大家唔好望我哋啦，好嚟啊， 好，喂，三哥， 咪住。好 ，keep on，action， 弟弟， 咦，弟弟， 好，准备 ，action， 忙都唔记得今日跑马，老板啊，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赌我最多心中有马啊， 好想爆粗啊，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早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卖衫婆咩料啊？即刻咬过去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 隻狗冇事冇講噶。呢台冇陀地啊，揾人同我揼佢。 佢係我媽嚟嘅。 傻啊，老闆！咁你不如幫手勸下佢啦。 我媽以前好錫阿馬拉糕嘅，佢細個俾狗咬過，一直都唔中意狗。馬拉糕就係自然嘅狗。阿媽趕極佢都唔肯走，攞一叉篤佢，佢都要留翻喺度。攞幾日，我到遠奶奶趴咗喺度。阿媽一時心軟，俾啲嘢佢食啦，之後就成為我哋屋企人。 八卦啲問句啊，點解由屋企人變成仇人呢？ 唉，舊年我媳婦大咗肚，四個幾月就流產咗，老人家就怪曬只狗度，話只狗害死佢塞啊。 冇證冇據，只狗又唔識反駁。 我個仔新抱都明，都冇怪過馬拉糕啊。老人家就有啲諗法，越老就攬得越實。 專登嘅，我戒緊煙。咳，睇呢個。高層幾得㗎？你冇咩？ 係啊，天零零地零零。 高Sir，我想訪問一下你，我今晚個節目出街㗎啦。咁你頭先對於你嘅表演係點睇咧？ 我話俾你聽咧，我而家知道拍大電影同微電影同埋網台。是三件事， 拍大電影和小電影是不同的，知不知道？ 是啊， 你拍你平時拍的小電影是不可以， 我平時拍的小電影我可以告訴你，是很戲的，很瀨啡的，怎麼都可 以的。那你即是話夠我上一套啦， 是這樣，即是我告訴你，製作那個導演他所有那個精力原來是這樣放在一個套戲裡面。 那我承認我上一套戲的導演是低一 點的。老實說，我拍了都幾年東西了，都認識了不少人了，我覺得我好佩服今日呢個導演，你知唔知點解啊？我做錯事，佢冇屌我。哎， 佢冇屌你，佢冇屌你。 唔講得㗎，粗口。 我講得。 講得㗎嘛。 講得啦。 係啦，同埋咧，俾咗好大嘅支持啦。 係。咁你要有邊個要多謝啊？呢度。 嗱，第一我要多謝仁哥啦，俾個機會我，就係拍嗰啲大銀幕，同埋小銀幕，同埋網台，嗰個比較啊，啱唔啱啊？咁我睇你哋做得多啦，原來成功唔係就咁簡單嘅，走個咿呀呀，成咗嗰個明星，你又追人車尾，但係佢未成功之前，俾人哋 NG， 俾人鬧背劇本，你哋知唔知啊？冇人知道噶嘛，係咪先？啱唔啱啊？所以咧，你應該對啲電影工作者，我哋要崇高嘅致敬，唔係好似你話你就好啦，咁好運，呢個世界冇好運嘅，明唔明啊？ 好啊。咁你有咩同啲年青人講下？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行出狀元，你要入戲行好，入歌唱界好，一定係要先付出你個努力。你知唔知？我就係為拍呢一度，其實出街唔夠三分鐘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琴晚背咗一晚嗰一個嗰啲嘅對白啊，同有感情落咗去。我話俾你聽，我生人都未試過咁勤力嘅。我考試我未試過咁樣讀法嘅。考車牌我一次過搞掂嘅。但係我呢次。估唔到有十幾剔喺到我度， 唔好心省啦。 係 啊，係啊，佢太興奮啦。等間轉頭一講完之後，再嚟過，再嚟過。等先，嗱，而家睇下導演最後嘅決定係點樣啦。 我希望能夠過咗呢關啦。我話俾你，如果中六合彩100萬俾我，我係唔開心嘅。 過完車， 如果你呢度過咗呢一關，我話俾你，我好開心。佢100萬我有啊嘛。 好似啱啱。車禍完之後嗰啲， 100萬我唔急啊！但係我而家呢度係冇啊嘛，我剔尾啊嘛，係咪先？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尾撩嚟過， 好多次啦。 你冇都話熟曬啦，冇問題啊，完全啊。嗱，講完咁崇高嘅嘅説話之後咧，仍然係要亦繼再嚟過嘅，係啦，唔係講完就唔使再嚟過 嘅。喂，呢啲 對 白 應 該會清楚嘅。 係啊，呢個高Sir，我之前拍幾次啦，之前從林作嗰部啦，都係揾佢做嘅，佢做林作老豆咁樣嘅，咁就係導演睇完嗰個片之後揾佢嘅，係啦，咁。佢冇跟過我哋其他，其實我哋個個都有 NG 過，我哋呢套係未試過一 take 過嘅，冇可能嘅，係啦，有咩？ 有啊， 有咩？ 喺腳架嗰場， 我屌啊！ 喂，如果睇大報紙咁咪可以 take 過啦。 係啊，如果我擺腳架就咁齋影背景嗰個咧，就試過一 take 過啦。其實有人負責參與過，有對白嘅未試過嘅，係 even 阿 Bob 都好啦，即係佢日日由黐拍到晚都好啦，佢都叫救命叫死咁樣嘅，係啦。 零車都 剔 過 嘅，零 嗱，零車因為我做嘅，嗱有幕咧，我真係老本行啊，做南和佬啊，劉以達死咗啊嘛，咁我就負責即係送佢殯咁樣。咁嗰個咧就我真係做咗一次，就一剔過嘅，嗰、那個仲要 long 誒好 long 啊，嗰、那個索就係啦，仲有五分鐘啊？ 嗰條片五分鐘。 咩？嗰條片五分鐘啊？劉以達嗰度係嘛？勁咯咪係啦，即係呢啲係要專業嘅歌手先做得到嘅，聽我啦，係啦。你見佢咁 high 爬，我諗起碼做一百幾個 tick 先至完嘅，係啦。但我啲同事咧，乜嘢類型都有嘅咧，嚇、啊，即係未來嘅導演嘅嗰個氣，嗰個氣質就咁樣散發出嚟。頭先嗰個監製啊，呢、那、嗰個美子啊，嗰、那個就係導演啦，嚇、啊、，OK， 睇得到嘅，係啦，咁就，哎呀，好啦，咁啊，仲有幾多分鐘啊？而家， 好嚟啊！你做幾耐啊？ 我做一個鐘啊，個節目。要斬開一半咯，下一半就同佢傾偈咯，係啦，再啦。 咁依一次仲有九分鐘。 繼續 keep 住做啦，係啦，做埋呢九分鐘俾佢哋睇足啊！依家錄緊嘅都仲係，哦 ，OK。純粹 啲， 再整啲。係影下佢嗰個充滿信心個樣，係啦。佢要飲啖水，跟住佢話精神啲，佢就會抹一抹個頭，跟住就真係精神咗嘅，係啦。嚇、啊，今晚節目啊，導演。系啊，冇时间做啫，系啦。 cut 咗呢个，唔要呢、這个，唔要呢、這个。 唔要呢、這个，唔要呢、這个，系啦、這個。 影响我节目嘅收视啊！好嚟啊！ 好，我哋嚟啦。 好啊！好忙啊 ！Action！ 我行过嘅时候，好行过。 好。 我行到即系 都企喺度。 咁你少少 先，我撞我先走啦。好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好好嘅。你估真系再咁簡單啊？要走位噶，佢个惊机怼埋嚟，我要咁样挨挨地。佢离开我要埋翻去，扮捻晒一直都企喺度，但系其实就走开咗。如果唔系，佢摄唔到个机落嚟啊嘛。人哋嗰啲咪好捻大部机嘅，我哋而家用呢部机系因为嗰个场地问题，需要用大机细机都要配合嘅，系啦，一样上到戏院 ，OK。因為是我搞的嚇、啊，大家得閒都上下我 Facebook 誒睇一睇我哋無合嘅啲相啦，係啊，幾靚嘅拍得。 Action！ 忙到唔記得今日跑馬，老闆啊，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賭馬最緊要心中有馬啊！ 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做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卖衫婆咩料啊？即刻咬过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，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，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即刻冇事冇干噶。呢头有冇陀地啊？搵人同我揼去。 嗰个系我妈嚟噶。 傻啊，老闆，咁你不如幫手勸下佢啦。 我媽以前好錫阿馬拉糕嘅。 好，再嚟啊！你起嗰個阿媽以前好錫馬拉糕都貼得太緊啦，要慢慢。 我要慢慢，仲要慢。 係啊，你聽完佢講話，你勸下佢啦，你咁樣。我媽以前好錫馬拉糕嘅，咁慢慢先係，先係正常自然嘅講嘢啊嘛。如果唔係，你入邊好對白。 即係叫哦， 好冇？ 好。 OK。 好、 okay, ， 記得。即係等佢停一停先啦。 冇錯啦，你聽完之後你要諗下講咩噶嘛？佢話你勸下佢啦，咁你 就講我就望一望佢，跟住諗諗，跟住先我講。 嗰啲望啊，嗰啲就自然做得噶啦，唔使刻意噶啦。啊，只要真係你自然，你人講完之後，你都要諗一諗，跟住先講翻個歷史啊嘛，聽慣啊嘛，係咪？ 好。 貼得太近就唔似啦，咁啊擺明係對白啦嗰啲。 即係而家就好明白。 嚟啊！ 好。 我再嚟啊！好，大家唔好望我，唔好望我哋呢個方向啊！好，咁咪。Action！ 忙到唔記得今日跑馬，老闆啊，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又求其咁睇下。賭馬最緊要心中有馬啊嘛。 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做你啊，做咩唔幫拖啊？嗰條賣衫婆咩料啊？即刻咬過佢全家咩？要養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棄養，棄養都唔好人道毀滅啊嘛！人道毀滅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即刻冇事冇幹㗎。 呢头有冇陀地啊？搵人同我 揼佢。佢我妈嚟噶。 傻啊，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妈以前好食阿马拉糕嘅，佢细个俾狗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狗。马拉糕系自来狗，阿妈赶极佢都唔肯走，搵阿叉督佢，佢都留翻喺度。嗰几日我再远流浪，趴咗喺度，我妈心软就俾啲嘢佢食咯，又就成我哋一家人咯。 八卦啲文具啊，点解由家人变成仇人呢？ 唉，旧年我新抱大咗肚，唔够四个月就流产，老人家咪怪兽只狗度咯，话只狗害死佢阿叔啊！ 冇证冇据，只狗又唔识反驳。 我个仔同新抱都名，冇怪过马拉糕啦。老人家就有啲谂法，越老啊，揦得越熟。 啊，专登嘅，我教紧烟。卡，接呢个再嚟一个啊！ 呢个系争乜嘢啊？系咪嗰个声线定乜嘢？吓，仲要再顺啲。O K。 二三七四。 得得，明白。 二三七四。 二三七四。你最紧记住，我哋有一个版本系 O K 噶啦。 我知道。 得再好啲。 我知啊，系啊。 所以 keep 住。 系啊。即是不會再重拍的啦，一定是總之一定做到最好給你看。 冇錯啦， 一定做到最好給你看。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！ 今晚吃飯不要嚇你喎，我走咗。白切定是姜葱？ 嚟啦！好嚟啊！好嚟啊！好嚟啊！好嚟啊！ 慢慢講，慢慢講。 咁頭先已經夠慢啦嘛？ 係啦， 但係就爭少純。 係啦，純爭少純嘅。 得 啊，老人家就係有啲諗法。 老人家就有啲諗法。 係啊，咁你。信咗之後咧，就可以有啲神韻咧，唔好咁平。 老人家有啲諗法， 越老攬得越熟， 係啦係。越老攬得越熟，越老攬得越熟。 但千祈唔好多喎，千祈唔好多喎，啲神韻啊，千祈唔好多喎，呢啲拿捏得好準㗎嚇。 係啊， 太多啊，太多就誇張㗎啦，係嘛？ 老人家就有啲諗法，越老攬得越熟。 誒，唔好太唔好太多，唔好太多啦。 老人家就有啲諗法，越老攬得越熟。 好，嚟啊！ 準備，準備啊！各部門準備，嚟啊！三公，衛生 署啊，警務處啊，各部門準備啊！我哋戒備啊，係啊，呢個喉管，好準備。停啦！跳舞，跳舞 ，action！ 望到都唔記得今日跑馬，老闆啊，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赌马最紧心中有马嘛， 好想爆粗啊！ 好似好多小朋友噶，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山婆咩料啊？只狗咬过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，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，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只狗冇事冇降噶，呢头系冇陀地啊，搵人同我揼佢。 佢系我妈嚟噶， 傻啊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妈以前好锡阿马拉糕噶，佢细个俾狗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狗。马拉糕就系自来狗，阿妈赶极佢都唔肯走，攞阿叉督佢，佢都留翻喺度，留咗几日，我再远嚟摊喺度，我妈心愿俾啲嘢食佢咯，跟住就成咗我哋一家人啦。 八卦啲文具啊，点解由家人变成仇人呢？ 唉，旧年我心抱大一肚，唔够四个月就流产咗，老人家就赖咗我去只狗度，我只狗害死我叔啊！ 都无证无据，只狗又唔识反驳。 我个仔新抱都明，冇怪咗马拉糕啊！老人家就系有啲谂法。 是什麼 我屌你，梗係記得啦！越老拉到越順，你咪梗係記得啦！ 好，真係即嚟啦！ 就係爭呢句。係 啦， 係 啦。 要成句就係爭呢句，你話我死唔死啊？係 啦， 係 啦。嗱嗱，嚟啊，嚟啊！ 嚟啊！ 唔使唞啦，嚟啊！ 嚟啊，嚟啊！ 嚟啊！冇唞啊，得㗎啦！ 我睇馬仔。 就係爭呢一句喎，真係，啊趴你個街真係，係咪真係斬咗個口佢啦真係？ 冇問題 㗎，好嚟啊，即刻嚟啊，呢三分鐘嘢。是不是全部都已經是順的了，爭了俾我嘅，得啦，好啦。 唔該曬咁多位，嚟啊！喂，打波 ，action！ 忙到唔記得今日跑馬，老闆啊，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好嘛，最紧要心中有马啊！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山婆咩料啊？即刻咬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即刻冇事冇干噶。呢头有冇陀地啊？搵人同我揼佢。 嗰系我妈嚟噶。 疏啊，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阿妈以前好识阿马拉糕嘅，佢细个俾狗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狗。马拉糕就系自来狗，阿妈赶嘅佢都唔肯走，攞下叉督佢，佢留翻喺度。我嗰几日我就怨奶奶趴喺度，阿妈心软就俾啲嘢佢食咯，之后就成咗我哋屋企人啦。 八卦啲问句啦，点解由屋企人变成仇人咧？ 唉，究竟我辛苦打一套，拖四个月都唔够就流产咗，老人家就怪晒只狗度咯，或者狗害死佢塞咯， 都冇证冇据，只狗又唔识反驳。 我新抱同我仔都命，冇怪到马拉糕啊！老人家有啲咁谂法，越老就拿到越实。 嗯，好，再嚟，大家都有啲甩流啊！ 好， 大家都有啲甩流，好，再嚟。 O K 啊，唔使再提噶，大家 知道 做啲咩噶？ 自己知啦，自己知啦， 好嚟啊！ 哎，咪住！ 十米，我唔知自己做啲咩啫。 我知道，你放心。總之搏到佢盡為止啦。總之搏到佢盡，你就出去揀一個最靚嗰個啦。 最靚係。好啦，慢慢講出嚟。你真係要同我哋講嘢嗰個 嗰個態度。 嗰個態度，嗰個語氣同我哋講嘢嗰個嚇，咁啊得噶啦。 嗯，得。 死咯！ 好。 有神來之筆，有呢個咁嘅氣氛就得啦嚇。 得，一定有。 喂，祖师爷保佑啊！ 真系祖师爷保佑， 系啦，祖师爷保佑。 真系祖师爷保佑啊！ 好，准备 ，Go， 三龙 ，Action！ 忙到都唔记得今日跑马，老板啊，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赌我最紧要心中有马啊！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做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山婆咩料啊？即刻咬过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只狗冇事冇干噶，呢头有冇陀地啊？搵陀揼佢。 嗰系我妈嚟噶。 疏啊，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阿媽以前好食阿馬拉糕嘅，佢細個俾狗咬過，就一直都唔中意狗嘅。馬拉糕就自來狗，趕極佢都唔走，用阿叉督佢，佢都翻翻嚟。留咗幾日，我再遠流嚟趴喺度，我阿媽心軟咯，俾啲嘢佢食，之後就成為我哋屋企人啦。 八卦啲問句啊，點解由屋企人變成仇人呢？ 唉，舊年我新抱。大咗肚，四月唔够就流产咗，老人家赖晒只狗度咯，我只狗害死佢塞咯， 都冇证冇据，只狗又唔识反驳。 我个仔同新抱都命，冇怪过马拉糕啊！老人家有啲咁谂法，越老就拿到越实。 我专登噶，我戒紧烟。再嚟一个啦 ，keep 呢个，呢个一定要 keep 噶啦，呢个几好啊！再嚟一个，再顺少少啫，再顺少少啫。 好啊，再嚟个。 二三七九。 頭先有個 OK 同埋呢個一定要睇嘅。頭先仲有一個。 你打個 mark 啊。 记住呢两个，好，有噶啦，高 Sir， 放心，有噶啦， 放心啊， 马布，我哋嘅收音呢位系，系啦， 马布马布， 佢匿喺后边做嘢嘅，一切都系，系啦，咁啊，幕后好多人做紧嘢噶，吓，嗰边有人封紧路，吓，我行过去望下啦，唔使啦，啊，佢两个匿喺呢度，有人封路嘅，前边唔简单噶，好啦，嚟啦。 准备。Action！ 忙到唔记得今日跑马，老板啊，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 赌我， 你都系心中有马嘛。 想 爆！边个？阿勇。阿勇，太精彩。 所謂穿的意思呢，就是呢個機呢有個角落頭的工作人員突出一點出來，是的，是的，那麼又再來過了， 這個拍到最漂亮的，準備，喂，走路，來啊，準確啊， Action！忙到唔記得今日跑馬，老闆啊，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 賭馬，最緊要心中有馬啊！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幫拖啊？嗰條賣衫婆咩料啊？即刻咬過去全家咩？要養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，大力都唔好棄養，棄養都唔好人道毀滅啊嘛，人道毀滅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只狗冇事冇降噶，呢条有冇陀地啊？冇人同我揼去。 嗰个系我妈嚟嘅。 傻啊，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妈以前好中意阿马拉糕噶，佢细个俾狗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狗嘅。咁呢马拉糕系自来狗，阿妈赶极佢都唔走。 就 嚟 得，就嚟得咁样，好，嚟啊！ 我媽趕住佢都唔走， 我媽好唱馬拉糕㗎，係 啦，嚟 啦嚟啦，冇錯啦，因為有㗎啦，我哋要做到最好啊， 好啊， 中間唔得我即刻 cut 㗎啦，唔關任何事。 係啊，好啊好啊， 十蚊攞咗未啊？ 你 十蚊十蚊， 如果你一接本嘅，好啦，即刻。 嚟，集中啲啦，大家。好。喂，阿寶。你行得行得行得。好，接住 ，Action！ 忙到唔記得今日跑馬，老闆啊，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 賭馬，最緊要心中有馬啊！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係啊，我就驚住呢度啊，所以 做得好，你應該做得好。 係啊。 好，嚟啊！嗱，記住嗰句啊，老人家 家就嗱，老人家就係啦， 老人家就 係有啲諗法，老人家就係有啲諗法，越老鬧得越實。 冇錯，好嚟。好，喂，上路 ，Action！ 忙到唔記得今日跑馬。老闆啊，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。 賭我，最緊要心中有馬啊！ 想爆粗啊！ 呢度有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幫拖啊？嗰條賣衫婆咩料啊？即刻咬過去全家咩？要養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，大力都唔好棄養，棄養都唔好人道毀滅啊嘛，人道毀滅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只狗冇事冇降噶。呢台冇陀地啊，揾人同我揼佢。 佢我妈嚟嘅。 呢个刚才都系争啲，你唔好突然间咁样，唔好突然间。系啊，唔好突然间咁样转，好奇怪噶。系啊， 我即刻望住。 系啊，一路同你讲，望住。佢我妈嚟噶，系啊，唔好突然间转呢个位唔得啊。 咁咪不如我就望住就。 你就望住佢咯，佢讲句话，呢度我陀地啊，揾人揼佢，你都望住咯。 定一定，跟住個係我媽嚟嘅。嗱，呢度唔好太突然啦，其他嗰啲就慢慢，跟住你又可以慢慢鬆翻嚟做啊。 明白。 嗯。知唔知啊？就多位。 明白。 老闆啊，呢度有冇陀地啊？好難揼佢。個係我媽嚟嘅。跟住一 sorry 咧，先鬆翻出嚟。所以之後有自由發揮啦。 嗯。 記住嗰、那個唔係記住嗰個就係最尾老人家就係有啲諗法。 越老人家就有諗法。 呢個 最重要。 呢個，好嚟啊！ 忙到都唔记得今日跑马， 老板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赌我最紧心中有马啊！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，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三婆咩料啊？只鸡咬过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只狗冇事冇降噶，呢头有冇陀地啊？搵人同我揼佢。 佢系我妈嚟嘅。 傻啊，老板！咁你不如帮手。 系啊，我嚟啊！ 你唔好咁样听，即系你咁上下拉翻条线，我知道听好。 好嚟。 唔 係 佢有少少鬆都得嘅，教一兩下咁樣。好嚟啊！ 好，做 咩啊？就知道㗎啦嚇。 我知啦。 Charlie 講嘅時候，望下佢啊。 我就望住佢。 跟住講話嗰 個 係我媽嚟 㗎。我就係望住佢，等佢疏咗，我先至令 嘅。鬆啊，跟住自然做啦。 好啦。 老人家就係有啲諗法。 係，老人家有啲諗法。老人家就係有啲諗法。 好嚟啊！喂，走路 ，action！ 忙都唔记得今日跑马， 老妈，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 赌马最紧心中有马啊！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，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三婆咩料啊？只鸡咬过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即刻冇事冇降噶，呢头有冇陀地啊？搵人同我 揼佢。嗰个我妈嚟噶。 傻啊，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阿妈以前好锡阿马拉糕嘅，佢细个俾狗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狗。马拉糕就系自来狗，阿妈赶极佢都唔肯走，攞一扎督佢留翻喺度。留咗几日，我对阮奶奶趴咗喺度，阿妈时心软俾啲嘢佢食咯。之后就成咗我哋一家啦。 八卦啲问句啦，点解由家人变成仇人咧？ 唉，旧年我个心就大咗肚，四月都唔够就流产，老人家就赖晒只狗度啦，或者狗害死佢失咯。 冇证冇据，只狗又唔识反驳。 我仔同我新抱都命，冇怪过马拉糕啊。老人家就有啲谂法，越作老就越拿得实， 争少少啫。好 ，keep 住，记住，记住呢、這个位，呢、這个位做啦，仲系越老攞得 越 实。 越老越实。 系啊，争啲噶啦，争啲噶啦，差唔多。 制啦，争呢个啫嘛。 争呢个啫嘛，系啦。好，屌，系啦，都就知啦，大家知噶啦。 系啦，咁你嚟 啊。 越老攞得越实啫嘛。 系啦，系啦，好。喂，系 Charlie 哥，发脾气揿翻少少啊。 好 咯。我唔记得头先系点噶啦，想揿翻少少嚟啊。好，准备 ，action！ 忙都唔记得今日跑马。 老板，是但俾份马报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 赌我最紧心中有马啊！ 好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，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埋三婆咩料啊？只鸡咬过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，大力都唔好弃养啦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，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 只 鸡冇事冇降噶， 你帮我打电话俾佢啦。 呢头有冇陀地啊？搵我读啊。 佢系我妈嚟噶。 傻啊，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妈以前好锡阿马拉糕噶，佢细个俾狗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狗。马拉糕就系自来狗，阿妈赶极佢都唔肯走，用牙刷督佢留翻喺度。留咗几日，我对阮奶奶趴喺度。 我媽時心軟就俾啲嘢佢食咯，之後就成為我哋一家人啦。 八卦啲文具啊，點解由家人變成仇人咧？ 唉，舊年我媳婦打一頭，四個月唔夠就流產，老人家就賴曬只狗度啊，我只狗害死佢塞啊！ 冇證冇據，只狗又唔識得反駁。 我仔新抱都明白，冇怪過馬拉高啊！老人家有啲諗法，越老揦得越實。 我專登嘅，我戒緊煙。咳，睇呢個。 嗱，又到咗最緊張嘅時候啦。究竟呢、這個，究竟你哋傾住先。究竟咧呢一個會唔會 good take 咧？係啦，好難講。係啦，咁就。希望得啦嚇，高Sir真係有啲煩，高Sir真係好撚煩，佢把口真係唔停。我係希望佢 keep， 我係希望佢 keep 住，唔好唔記得啲台詞住，繼續去記住啲台詞。嗱，佢咁樣一吹放鬆咗，單轉頭又一百幾廿個 click， 因為唔關佢事，係咁樣嘅，係啦。做落先知，有時候幾句對白都係有機會賴嘢啦。咁而家睇下究竟得唔得啦？得就大家耶，唔得就繼續，係啦。好啦，我行埋去為大家旁述，錄住先。我靠人講人，我就好的。因為我唔怕。 好啦，挑呢个啦，你都讲啦。 耶，好再嚟。高Sir嘅眼神系望咗机，所以就要再嚟过啦。耶。 望咗咩机啊？ 我 冇 睇落去啊！你今日 我望咗边度啊？ 咁啊， 我即系蛇咯。 好，唔紧要。 好啦，嗰个古怪眼神你喺第一边度出现？ 唔紧要，唔会再重复出现噶啦。 好得。 嚟啊！等先，換電。喺度。 未睇。keep 先啦，我未睇曬嘅，因為 2405聲。 記住啊，個神水啊，頭先鬆曬個神水啊，慢慢講就個神水。 要再鬆啲。你對於你頭先嘅表現係點樣咧？係今晚播嘅《大人在線》。 咩事啊？有咩幫到你啊？ 係。 係黐單㗎啦，大人。 幾好啊！ 成撚日 NG 喎、啊、你。 冇 N 過 T， 冇 N 過 T 咩？我拍低咗已經。 冇可能嘅事。 你累咗我哋有三次 N 次。 唔會鬧人。 好 啦，快啲 啦。好嚟。 仲舊咩？嚟啊！出嚟。口獎俾大家，唔好望我哋啦。啊，嚟個精神啲嘅嚇，高Sir啊。 好。 好。准备 roll action， 忙到唔记得今日跑马，老马试下咩马步啊？我求其咁睇下，赌我最紧心中有话啊！ 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，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帮拖啊？嗰条买三婆咩料啊？只狗咬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啊！大力都唔好弃养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！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只狗冇事冇降噶，呢头系冇陀地啊！ 我唔想听，诶，再嚟一次，好，嚟啊！好，状态，唔好借啊！喂，唔好借。精神啲。 嗯。 嚟。准备。 等我摸摸只眼先。 好。精神啲。 好。 有语气，精神啲啊！ 好。 好，谢啦，大家啲准备。 好。 Action。忙到都唔记得今日跑马。老板啊，是但俾份马布我啊，我 我求其咁睇下，赌马最紧心中有马啊嘛，系唔关你事。突然间行过， 望得咁紧嘅咩？ 准备， 好， 打落 ，action， 睇先。精神啲啊！ 好，得啦，明噶啦。 好， 打波 ，action！ 忘都唔記得今日跑馬。老闆啊，是但俾份馬報我啊，我求其咁睇下，賭我最緊心中有馬啊嘛。 想爆粗啊！ 呢度好多小朋友噶。 你啊，仲有你啊，做咩唔幫拖啊？嗰條賣三婆咩料啊？即刻咬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，大力都唔好弃养啦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，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，只狗冇事冇降噶，呢头有冇陀地啊？啱同我揼佢， 佢我阿妈嚟噶， 傻啊老板，咁你不如帮手劝下佢啦。 我阿妈以前好锡阿马拉糕噶，佢细个比狗咬过，一直都唔中意狗。馬拉糕就係自來狗，阿媽趕極佢都唔肯走，攞一叉篤佢留翻喺度，攞幾日，餓到軟奶奶趴咗喺度。阿媽有時心軟就俾啲嘢佢食咯，之後就成我哋家人咁。 八卦啲文具啊，點解由家人變做仇人呢？ 唉，舊年我辛苦打一套，四個月唔夠就流產，老人家就怪曬只狗度，或者狗害咗冇咗個室啊。 冇證冇據，只狗又唔識反駁。 我個仔新抱都冇，冇怪過馬拉糕啊！老人家有啲諗法，越老拿得越實。 專登嘅，我戴緊煙。 咳，得啦啩？ 一定得啊！呢個。 冇冇托过，冇信过， 我屌得就系自杀嘅，我就系、是。你见过人哋自杀未啊？ 自杀唔紧要，最紧要攞我卡片，俾我卡片佢同事。 好彩你都冇笔译同事啫。 有啊，我咪系咯，搵我得啦，直接。 明哥，明哥。 直接到去供应商。 唔系嘛？ 冇中间冇食噶，应该得啦啩。 我就死了。 他屋企家人包好食， 佢一去相助。 呢啲係咪喺咗七十一日？呢啲係有七號嘅。哦，佢叫嗰個英雄咁貼到七次，係好多錢嘅。 我搬咁弱啊！出去啊，停！一整啊， 你哋又話好快半個 鐘。即係我哋今日嗰啲咪停咗一隻。 咁耐嘅？ 我出曬啦，咁 樣。我話半個鐘到喎。 整肉啊！ 啊，成大半日啊，琴日都停咗啦。 唔好話炒飯啊！整咗次之後，我哋 唔係嘅啫。 最想打他咗， 我睇片啫。 點樣從 白入？快 睇！ 哎，哎，好嘢！ 嗱，仁光，仁光，我俾三千蚊你同啲兄弟，唔係真嘅，唔係。钱不是问题，但一定要俾啲兄弟开心。 我咪咁样俾个现。 嗱，你即系我今日要翻阵。 耶耶耶耶，你唔拍嗰度啊？耶！ 你边个揸到嘅？ 拥抱你唔拍啊！你。耶！诶 ，keep 住 ，keep 住 ，keep 住 ，keep 住 ，keep 住。耶！ 等我呢世都记得佢冇。 好啦，我哋終於完成咗啦！我哋今日就，喂，多謝多謝，多謝， 真係你真係多謝， 好多謝， 我請你食飯嘅，好唔好？整陣先， 我未見過人哋咧唔收錢拍戲之餘，仲要請翻我哋食飯， 因為我話俾你聽，做人咧， 小明啊， 唔係，做 你120個應該 double 喺度， 小事啊， 小明係6000喎，應該係， 小事啊， 唔係，多謝高 Sir， 因為要話俾你聽， 你個80。 系各位，系大家一齐多谢高 Sir 先，唔该，一、二、三， 多谢高 Sir， 多谢你啲嘢包容我啊！ 系， 多谢你啲嘢包容我。 好 先，唔好意思啊， 粗皮粗皮一少少，唔好意思， 我学咗你好多嘢。 系，唔好 我话俾你听，我如果改20年嘅， 我呢个 都有噶。哎，真系讲啊，就系因为你改 咗 我。 系啊 ，thank you 高 Sir， 我好多谢， 多谢你包容啊， 我多谢你包容我。 好，闻闻个味先。好， 讲 讲两句仔先。 我想讲 嘢。嗱，咁咧，我哋今日咧就真系，我谂都中间要剪好多啦，因为都过咗成个几钟头噶啦。咁你有咩想讲咧？先问。成个节目佢冇出现过。 我想讲咧，即系人哋高 Sir。 个麦我摄咗喺啲报纸下边，头先录低晒你哋嗰度嗰啲。 系嘛？即系高 Sir 咧 NG 咗咁少咧，就3000蚊啦。咁你 NG 咗80几次，咁点计咧？ 我冇 NG 八十。 有。 冇证据啊你？ 有證據 喺邊度啊？ 喺個 cam 度咯。 哦， 係嘛？我隻眼就係證據，我係神。 時間差唔多啦。 唔可以差唔多。 差唔多。 唔可以差唔多。 多謝你哥，多謝你哥，係。多謝大家，我哋殺波啦！多謝大家嚇。好嘅，好嘅。 耶！ 飲杯先。 有咩酒？ 唔使。 哇！我問下哥哥攞㗎。 耶！ 飲杯， 一切順利。 哎，多謝你 ，action 啦，係嘛 ？action，action，action， 耶 ，action， 真實嘅一面啊！耶，好啦，我哋收工啦，拜。